黄少天说他什么也不想说，记者一下子都激动了。这是多么劲爆的一次情感流露方式啊！或许其他人需要用各种言语、神情，甚至眼泪才描述自己有多伤心、多难过、多失望，但黄少天只需要一句“我什么也不想说”。这是真真正正的一切尽在不言中。不少记者已经决定，明天报道一定要争取以黄少天这句为主。是的，连黄少天都败到失语，蓝宇对这一场失利有多么的失望愤恨还用说吗？而蓝宇的感情越强烈，越显示轮回这一次的胜利有多强势。八个赛季以来首次提前终结的总决赛，是的，这种结果或许会有很多人失望，但对于事后写新闻的记者们来说，实在是个非常不错的话题。不过话题是不错了，但由于比赛结束的过快，可见的干货还是比较少，所以就需要多多挖掘选手胜负后的内心世界了。但无论如何，焦点总该是总冠军得主轮回战队，蓝宇在这种时候无论何样反应都会被拿去反衬轮回的强大。当然其中或许会有一些支持蓝宇的记者粉写一些真心体谅蓝宇的新闻稿，但是这类稿件即便选入，大概也只会是报道中最不起眼的某个角落。这就是职业竞赛，万千光环只会集中于最终的那个胜利者。第二，亚军，听起来也是挺不容易的成绩，也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他们的强大，但是这却从来不会被人视作是一种荣耀，甚至因为冠军获胜的衬托，第二名身上的失败者烙印会更加清晰一些。百花战队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三次折戟总决赛，有人重视从战绩上来说，百花战队其实是在三个赛季超越数支豪门的第二强队吗？没有，三年老二更多是被当作一个笑话被提及，他们是冠军光环下最可怜的牺牲者，他们看起来比那些浑浑噩噩打了一赛季最后没出局也没进季后赛的酱油队还要失败。职业竞赛就是如此残酷，怪不得媒体记者会如此势利，怪不得他们接近采访蓝宇战队是一定程度上的不怀好意。只不过在余文州大包大揽了一切责任，黄少天一句我什么也不想说之后，记者在抛上一堆问题想再深入挖点东西出来时，余文州微微一笑道，少天都什么也不想说了，我们还能想说什么呢？ 这个， 在所有记者愣神的时候，参加记者招待会的蓝宇选手们已经起身了，在他们队长的率领下默默地离开了采访台，消失在了选手通道。记者心中各种想法泛滥了一番，很快回过神来，跟着立即以爆的速度长枪短炮地朝向了今天的主角新科冠军轮回战队。决战日是在客场，轮回战队参加完必须的活动后只是私下小范围地激动了一番，等到次日返回到 S 市，他们轮回的主场后，俱乐部早已经安排好了盛大的庆祝活动，成千上万的粉丝云集俱乐部的场馆迎接胜利回归的英雄。香槟、鲜花，这一天对于轮回战队以及他们的粉丝来说都是极其幸福的。他们的队长王牌选手周泽楷在拿下冠军后终于完成了个人的最终加冕，常规赛、季后赛乃至总决赛，周泽楷的所有表现也绝对当得起他所获的一切称誉。在粉丝眼中，他除了回血无所不能，在队员眼中，他稳定可靠，战无不胜。在联盟、在赞助商眼中，他是目前最豪华的摇钱树，人气顶尖，外形出色，就是性格腼腆，不太爱说话了。不过这没有关系，不爱说话就不说话，有的是包装办法。 就冲周泽楷这外形，随便摆拍几张海报就足够粉丝尖叫了。无论经济价值还是商业价值，周泽楷毫无疑问都已经达到了一个顶峰，这是在他之前完全没有人做到过的。叶秋的成绩虽然是竞技圈目前无人超越的巅峰，但是他的商业性一直是零，而其他夺过冠军的大神选手虽然并不像叶秋这样抵制商业性，但终究没人在这上面达到周泽楷这样的高度。联盟第一的称号从今天起实至名归了，这一整个夏天轮回和周泽楷势必受到无数的追捧。而与职业圈最息息相关的网游圈呢，在当夜冠军决出后就已经打爆了，而这一次却不再是世界大战，而是轮回和蓝鱼两家的死磕。其他公会其他粉丝从这一刻起像是看热闹一般在旁观围了起来，虽然也有粉丝看不过眼，在这两家的死磕当中选择了站队，但是公会俱乐部此时可不会让自己卷于这种与己无关的争斗中。这最终总冠军一出，已经没有人再计较季后赛之前那些淘汰赛里的得失了。矛盾、纷争，一切都集中在最终决赛的两支队伍，其他俱乐部公会当然乐得围观。战火的挑起也找不到是之前的延续还是有什么新的争端了，但轮回战队强势出击，直接个人赛就将蓝雨战队拿下，当然是很有关系的。排兵布阵上，轮回确实强势，但轮回战队的风格就像他们的王牌周泽楷一样，场上虽然强势，但在场下却是低调的厉害。他们不可能在场下还向蓝雨战队发表什么强势压倒的言论，依然就是对手表现更好，但我们更出色之类的套路言论。这也是大多数职业战队的作风，胜不骄，败不馁吗？至于蓝雨战队方面，不管对于轮回的获胜有什么情绪，面上来说当然都会很尊重，绝不会恶语相向，这同样也是他们战队的风格。但是战队是战队，粉丝是粉丝，战队是一个整体，他们团结友爱，共同进退，行为一致，但粉丝却不会，他们的数目太庞大，即便说喜欢同一支战队，说明这些人多少有共同点，但这么多的人数说全部性子相投，那绝对是荒谬的。所以这比赛结果一出，坐不住的人大有人在。轮回方面因为八年来首次提前终结比赛，洋洋得意、嚣张跋扈的自然大有人在。蓝雨方面因为输得憋屈，所以无理取闹、没理也要搅三分的人当然也不会少。场上的比赛结束了，网游里的争斗却才刚刚开始，靠着这些个人，战火轻轻松松就被撩拨起来了。虽然粉丝当中不乏像战队选手一般理智的人，但是这种时候谁搭理你啊？更何况看着那些因为提前终结比赛而把轮回说得天上天下唯我独尊，把对手蓝雨说得像个破落户一般的家伙，理智的人心里也痛快不起来吧。两家粉丝终于是打起来了，两家的俱乐部工会虽然努力抑制，但是无论是工会还是战队还是职业选手，都别太把自己当回事儿。人家只是你的粉丝而已，并不你说东人就向东，你说西人就要向西的。无论工会、战队还是选手，也顶多是提倡、建议、希望。人要不听，你又能怎么样啊？赶紧卷起大包的手纸去给人擦屁股吧。两家战队的粉丝激动地斗起来了，两家俱乐部的工会也不得不痛苦地掺和其中。这要放任不管，引得自家粉丝倒戈相向，把怒火迁怒到自家身上，可就纠结了。两家俱乐部这时当然不能闲着，关心粉丝的他们也一再呼吁大家要理智， 要成熟地面对胜负，这就是职业比赛。但是没有用，毕竟俱乐部的发言也不能敞别人志气灭自家威风，不是？难道轮回俱乐部会说，对，蓝宇就是个弱鸡，我们不要和他们一般见识？蓝宇俱乐部也不可能说，擦，轮回就是一孙子，是他们偷走了我们的胜利，但也不能和孙子一样不讲理。所以到最后，两家官方发言还就是说说比赛总有胜负啊，对手值得尊重啊什么。靠，这些话一个赛季下来，每支战队输赢之后都会唠叨，大家早就听腻了，这种时候根本一点用没有。就算有点言辞恳切的发言能感动部分人，但总归是劝不住所有人，这战火还就是灭不了。这种现象其实历年总决赛之后就会有，但是今年更激烈，原因当然是因为轮回是新科冠军，而且提前杀死比赛。头回夺冠当然兴奋的厉害呀，加上又赢得这么霸气，搁谁也得好好得意一下呀。说到底还是因为荣耀竞技这个圈子有它的特殊性，构架于网游之上的竞技，正好给广大粉丝提供有可宣泄的场所。换做别的项目，胜负出来，粉丝们也无非就是打打嘴仗，偶尔有点冲突，也就是性质较小的，就是想聚众闹事，这大家分在各地不好组织，不是？更何况是有其他公共监管渠道的。但到荣耀这就牛了，神之领域直接把所有荣耀粉丝绑在同一个世界里，两帮粉丝直接聚在这里冲突，在这个没有约束的世界杀的那叫一个激烈，你就是全身装备都被曝光了，你也不能报警，不是？这样的争斗，俱乐部工会肯定是要受到损伤的。轮回还好，毕竟有个冠军了，这就当是为了冠军砸钱了，也算痛并快乐着。蓝宇就悲剧了，冠军没捞着，完了还得在这儿为粉丝们的不爽买单。会长春一老此时泪流满面呢，我招谁惹谁了吗？